好，我哋嚟第三节啦，话 好三节， 喂，战机停不了，我发觉 永远都 F 三 五，系啊，呢个一个永远的零，永远的 F 三十五， 系 嗱，咁我哋讲 F 三十五咧，就如果大家知咧，其实咧嗱，有个好好啊，有个观众咧，有个听众咧，就列咗一个数据出嚟， 系 即系讲翻咧，其实 F 三十五交机嘅速度啊， 系 越嚟越快噶， 系 啊，越嚟越快噶，嚟紧咧会快到点咧？嚟紧大概去到2020嘅时候咧，每年可以生产100几架，大概160架， 哇， 咁好恐怖噶。我假设啊嘛，如果有10个国家买 F35, 即系话咧，佢每个国家一年可以收16架。 哇！ 你开始计啦，咁如果假设我呢个国家咧，我买咗50架 F16 啦喺呢度，咁我而家咧，因为咧 F35 就 系 换 F16 嘅，F22 就换 F15 嘅，所以咧，如果依家好多国家如果买咗 F15 系冇机换噶，你焗用 F15。咁咧，如果你真系 F15 唔得咧，你又唯有用 F35 代埋你嘅 F15 咯。 系啊，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唔系嗰回事噶嘛。 系啊，两嘢噶， 两嘢嚟嘅。咁所以咧，依家咧就好多国家咧开始换嘅时候，嗱，大家计数咯。如果 Lockheed Martin 净系生产 F35 咧，一年生产160架，佢如果做得晒佢依家手头订单，起码20年。 哇！ 即系呢20年佢都发到猪， 20年都猪头 啊！发到猪啊！仲有佢嚟紧咧机价咧，理论上咧系会每单会平啲啦。 系啊。 即系意味咩咧？佢嘅成本都会平啲啦， 再平啲系啦。 即系话其实佢中间抽嘅油水又再大啲，所以好正噶。同埋最紧要就系好多国家会加单噶， 而家系啦， 就系加单加到我都做唔切啊。 系咯，仲有零件咧维修啦， 仲有零件咧维修啦，后勤咧 系啊。 哇，武器咧 系啊， 哇，演习咧 系啊， 系嘛，训练嗰啲咧 都系揈钱噶。 哇，正到痹！仲有美国最紧要就系美国政府咧会帮你咧搵啲国家做啲军事演习，烧鬼晒啲弹，每年都帮你执翻啊嘛，真系唔差。 有咩好过呢啲生意？ 卖军火生意嗬，想唔想 Iron Man 咁发咯？所以嗱，讲翻啦，嗱，比利时咧，原来咧又要换机喎。佢今次换几多？换30零40架到啦，即系又唔系好多，但系始终都系大单啦，叫做。咁咧，所以今次咧佢就要谂咯，就系佢换咩咧？嗱，佢本身嗰架 F16 嚟嘅，咁啲 F16 咧，佢都系 CD 啦，佢要转咯。咁如果转 F16 CD 嘅时候，佢开始谂，照计我用开美国机啊，F16 第一个谂住转嘅就系 F35 噶嘛，你除非买 F18 啦。咁但你知，例如美国嗱，美国上面个邻居就加拿大啦，加拿大就话最后位沉默大黄蜂啦，但就俾美国又动一次啦，咁所以每个国家咧都会留意到，就系如果你应承咗美国买，然之后唔买咧，美国佬系唔会放过你嘅，只会更加作你一笔嘅，所以你焗买。嗱，今次比利时咧，就原来佢哋之前想落订咧，系想买 F35嘅，系有个意向书即系倾咗嘅，但系又未落实嘅。但 系 而家咧，佢哋听讲咧就话心大心细，佢哋近排咧同咩联络咧，就同呢个英国嘅台风战机联络啊。 喂， 就想睇下人哋台风战机啲嘢喎。 系 啊，跟住转个头咧，又话，我又睇咗阵风法国嗰、那个，尤其是航空母舰上面嗰个 M 型唔错啊。 系， 我又想玩喎、 啊。但系我冇航母舰喎、 啊。嗱、啊，啲人就咁讲啦。咦，其实你都冇航母舰，你要阵风嚟做乜嘢咧？ 系啊，系咯， 系咪？但系有人咁讲，阵风咧，而家呢个战机咧系被公认为，尤其是咧英国个 James Magazine 咧，就被公认为咧系继 F22 之后最好嘅战机。 系， 即系 F22 永远系第一噶啦。第二就系阵风， 但系唔隐形喎。 阵风系半隐形噶， 半隐形噶咩？ 系啊，因为佢入面有啲锯齿形嘅设计，同埋好大量嘅科学材料。 哦， 系啦，咁所以咧呢啲嘢咧都令到佢咧喺个雷达接面积咧系细好多噶。 系， 啲人就话啦，嗱，佢航电又劲， 系 引擎又一流嘅， 系 啲武器系统又坚， 又细部， 又可以用到嘢，但系佢挂点多喎，13个挂点啊。系啊，但系佢装到9吨嘢嘅喎，唔差噶，即系佢轻型得嚟，但系装得劲嘅。 系。 其实是有时劲过大陆那些的。咁系啊，即大陆那些反而不够佢再多武器。除了讲苏华七那些啦。咁所以呢比利时呢依家諗下阵风就得諗喎。但係有个问题。 反而都系同文同种啫，同呢个法国佬都系。 系喎讲法文喎。可能有优势啊，就因为嗰个战机个 manual 唔使再搞啦嘛。但係有个问题，就是比利时呢买，如果买阵风系好贵嘅。其实你买阵风嘅价钱就买到 F35 噶啦。 哇，咁啊，先买新买心晒，真系。 系嘛？咁你就要谂啦。咁应该买边个咧？ 而可唔可以揾第二个国家一齐夹粉团购啊？ 咁佢使唔使揾荷兰一齐团购咧？ 团购啊？ 可能要揾荷兰团购，但荷兰又唔睬佢啦。荷兰应该都系买 F35嘅，上到买应该有冇落订就未知。但系咧，比利时而家呢坛嘢咧就有好多选择啦。据说咧，佢除咗呢个嘅阵风啦、台风啦。F35之外咧，我怀疑咧仲会有其他机想插只脚落去噶。 英师啊， 系啊，我觉得英师今次都唔会放。系啊，英师同埋英师有样嘢好嘛？ 英斯咧，其实佢嗰个滑跑距离都系好短噶啦。 系啊， 佢系100米就可以起飞噶咯。 系， 所以其实咧，佢比起 F 三十五，其实佢唔系争好远噶咋。 系， 即系 F 三十五可以100米内啦。咁但系其实就算英斯都可能100、200米都起飞到啊。所以变咗咧，其实如果你咁计咧，比利时啲小国使唔使用到咁劲嘅机咧？系嘛？咁但系咁讲，比利时都话晒系欧盟嘅大佬，唔系欧盟嘅首都系咪喺 Brussels 嘛？ 系啊， 即系佢都叫首都国啊。 一个布鲁塞尔就喺一个佢嘅 比利时， 即系个欧盟 嘅首都 议会啊。 系啊，咁所以咧就变咗系咪因为碍于面子都要用翻啲劲啲机咧？ 系啊， 但系啲财政唔知点得顺 咧。比利时有钱嘅， 系嘛，都有啲嘅咁样。好啦，嗱下一个咧，嗱就真系要 Alex 讲多少少啦。咁咧就有一支枪叫 XM8。咁呢支枪呢其实呢如果大家睇呢系好靓仔㗎喎。 好科幻添。 係呀好科幻呢成支枪你感觉有冇啲似星战嗰啲叫。 係呀类似呀。 好靓仔。即係冇乜棱角㗎嘛。好靓嘅。咁但呢支枪呢其实佢有好多优点㗎喎。即係例如话呢佢可以做啲模组化。即係话咩呢你鍾意呢就可以呢换嗰啲手柄啦。 係呀手柄。 你鍾意呢可以可能瞄准器呀、个机身呀、机托呀全部换得嘅。 咁炮嗰啲可以加落去啦。 好啦即係你可以变轻机枪啦。冲锋枪得唔得？ 冲锋枪唔得，唔同子弹。 但可以步枪， 仲步枪系啦。 系跟住可以装埋你话追击唔知得唔得啦？ 追击得， 追击又得。 系啊， 跟住可以装榴弹炮， 可以榴弹炮。 哇，你乜都得噶咯。 系啊， 咁有咩唔得咧？其实又靓仔又实用， 就系、是、需要啲物料唔得。 咁咪听 Alex 讲下啦。 物料样嘢咧，即系大家知嘅铜同铁都贵啊。 系， 大家复合物啲更加贵嘅。 系， 咁啊问题就系、是，咁我又要做个机轻， 系 又要做到佢吓够硬正。又要做到平，其实系冇可能嘅。 咁 我一定要搵嘢偷啊！咁咧， 系 呢只物料都系用啲比较平少少嘅物料啦，即系唔系差啦，平少少物料啦。 系 就发觉一样嘢就系咧，如果大家睇啲战争片多啦，或者真系实战片咧，其实军人对啲枪个损害其实好高 嘅。系 即系冇话好话唔好听嘅时候，你蚀得乱肥。 乱肥喂，有时个战场唔到你拣啊，真系 乱肥啊！即系随时一嘢肥十几排子弹出嚟嘅。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呢支枪咧，食一排咧，基本上啲枪管就变红噶啦。 哇！ 咁啊，基本上你变红有咩问题咧？就辣手啊！ 系 你隔住一层物料都辣手啊！ 系 咁啊，同埋我见到啲资料呢支嘢咧个心啊，个枪个心啊，即壳就系种新物料，呢个新嘅物料，但系啲心咧系芝砂炉嘅。 哦，芝砂炉 制嘅 HNK 嘅芝砂炉。 系 咁，你知有咩问题咧？ 有咩问题？ 呢支基本上咧，德国陆军已经放弃咗啦。 咦？德国唔要啊？ 德国陆军系唔要嘅，警察继续用，但系陆军系唔用啦。 因为军队个损耗， 损耗太高，对于枪管损耗太高， 系 同埋个隔热做得唔好。 哦，辣手， 辣手，所以佢都系同一命运，都系同芝砂炉一样，都系失败咗。 因为其实佢做好多 test 嘅，即系例如话佢有做到沙尘暴嘅，即系 就算你去到沙漠蛇都 OK 嘅， 即系效果几好噶，啲隔沙效果都 系啊。咁但系都唔 work 咯，系咯。 但系问题就系物料就系、是。隔热就系呢个最大嘅问题，跟住之后话如果换咗物料， 系得唔得咧？ 好啲啊， 系咯， 咁又会重咗咯， 哦，咁我哋 又贵咗咯， 哦，咁啊系， 咁啊结果就唔拣， 同埋佢个特色就轻啊嘛， 系啊，咁咪冇咗嘛， 同埋好似据说就同埋仲有一样就是瞄准， 嗱咁啊瞄准咧，芝砂六都有呢个问题， 系 用咗光学瞄准器， 系 就光学瞄准器咧，佢唔系普通个十字镜里边个黑纹嘅十字， 唔系即系 laser 嘅，系佢有个红，佢个点嘅， 系系咯， 佢个点你睇住，总之咧你点样瞄准啦？即系佢哋嗰打机嗰啲叫 holographic 啦，里边有一点嘅， 系 嗰点咧就系你只眼咧一定要正视粒点，嗰个枪嘴咧， 系 你先会见到粒点嘅， 系 如果你歪少少见唔到粒点嘅， 哦， 即系当你见到粒点嘅时候咧，就当然瞄准咗目标噶啦， 即系你个方向 系准确噶啦， 系 就系咁样嘅，就唔使等两个十，即系唔使好似平时枪咁，要将两个准星。掂埋一齐，枪头枪尾掂埋一齐，你先至 唔使个 mechanic 噶啦， 系啦，唔使个 mechanic 噶啦，见到见嗰粒光咧，就知道系中噶啦，中紧噶啦。 嗰阵时咧，我印象中咧就系睇周星驰嗰啲咧，好多支啲红色射住，原来就系支笔嚟。 哦，系啦， 系好劲。 跟住之后咧， 系 第一样嘢问题就是用电噶嘛， 系啊， 用 电 用电芯啦， 系啊系啊， 电芯系咁，你始终喺啲 冚啊 极。极端气候环境 系， 又或者喺呢个长时期作战 系， 咁就麻烦。 哦，咁啊变咗唔可靠咯。 系啊， 系嘛。 咁但系芝砂六咧，特种部队同埋啲警察继续用嘅，因为佢哋个枪管损耗 冇咁高嘛， 冇咁高。 即系学你话斋，你唔会即系用两个弹夹或者三个弹夹就够噶啦嘛。 系啊， 就唔使讲啊，哇，好多飞噶嘛。 系啊，唔使讲，依家几百发，几百 牌子弹， 甚至乎成日都开，可能要即系用一日噶嘛。 系啊， 哦 ，OK， 咁所以就呢支枪就所以变咗最后就唔旺咁解啦。 系啦， 有啲可惜吓，啲样就好靓仔嘅。 系啊， 好啦，咁下一个咧，我哋讲驻日美军。嗱，大家知驻日美军啦吓，即系有唔同嘅机种啦。即系例如有 F 15 F 16啦吓，有时甚至乎有啲轰炸机嚟埋啦。嗱，今次出事嗰咧就 F 16啊。嗱，如果大家 好搞笑喎，呢单新闻直头，哇，吓亲过嗰啲渔夫喎。 系啊，呢单好搞笑，就系咧佢咧就喺度起飞啦。跟住咧佢飞飞下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咧佢有啲问题嘅时候咧，就佢一定要掟副油箱，大家知啦。 系， 跟住就翻去噶嘛。 系， 咁掟副油箱咧就跌咗落个湖啊。 系， 跟住就扑一声嘅时候咧，就隔篱有啲渔船系嘛。 系啊。 跟住就吓鬼死人哋， 好哦咁啊！ 仲要就啲以为咧有炸弹， 系啊， 啲二次大战咁样， 即系咁咪真系有，咁咪真系有火花噶嘛？随时有 燃烧啊嘛，随时系啊， 随时会爆噶嘛个燃个油箱。 系啊系啊，今次咧佢边度咧喺清心园啊，三泽基地啊，系啊。咁呢个清心园，如果大家最熟，就应该系生果系咪啊？即系生果啦吓，但今次跌落嚟 我就冇本事食啦，嗰啲太贵。 嗱，咁今次咧呢个咧跌多个叫小川圆湖啊，咁咧跌咗落之后咧，就理论上咧佢将两个副油箱咧掉咗，然之后咧就翻去基地啦。咁但今次咧呢单嘢咧，除咗吓亲啲渔夫之外，因为大家知啊，嗰啲油箱其实系咪油嚟噶嘛？咁如果你啲油咧你泄露咗，其实系会污染咗人哋嘅湖噶嘛？咁同埋人哋你知日本人又唔同中国人啊，日本人嗰啲湖啲好外石噶嘛，咁你入面有渔获啊成嘢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依家咁样咧，佢哋要点咧？佢哋要封咗个湖，然之后咧要搜寻翻个副油箱出嚟，仲有佢哋责成咗咧，美国嗰边噶啦，外务省已经从呢个嘅美国驻日大使馆咧讲咗抗议，同埋咧就要佢哋咧写 report 就梗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抄翻个油箱出嚟，同埋咧抄翻油箱出嚟咧就要即系。check 翻咧，其实成件事有冇可能系啲基建嘢啦？其实都唔知噶。到依家其实咩事咧？会唔会系调翻转系挂住两个油箱嗰两个掣出事咧？即系咁紧张。 好似话引擎有问题，跟住佢又惊，即刻抌嗰两个油箱。 掉两个油箱系啦， 系啊，因为惊如果真系唔觉意，即系喂大佬要逼降嘅话， 系 咁你两个油箱落地先，随时要爆炸，成架玩完噶嘛。 系啊，咁就系我哋之前讲就系，如果一掟油箱，会有事就掟油箱先啦。 系啊。 系啦，呢单嘢咯。咁其实咧，日本咧对呢样嘢咧唔满意咗好耐噶啦。即系咧，你每次出事都系日本人受噶嘛。系啦。 咁冇办法啦，你战败国系咪先？ 哦，咁啊系啊。 仲要帮你守住日本喎，系咪？ 咁啊系哦。好啦，跟住咧就另外咧又讲特朗普啊。啊，特朗普有啲惨。 你做乜拣呢张相咁衰噶？ 哎呀，咁就系呢张相佢受挫啊嘛。 O K。 嗱，讲翻特朗普啊。 好似整成心脏病发咁嘅啫。 因为佢哎呀激死我啦咁啊。喂，特朗普咧近排咧咪话要阅兵嘅。佢话要学法国咁样阅兵嘛。佢话法国好型喎阅兵。 系。 同埋佢觉得咧中国同埋北韩阅兵咧好有型啊嘛。 系。 真系好。 咁系咪着翻拿破仑时代嘅军服啊要？ 哇，佢应该着翻咩咧？要睇佢祖先喎。唔知佢祖先系咪法国人啊？真系，因为美国好多人。 德国人嚟噶。 德国人嚟噶呢个 系。德国人，佢阿爷系依个普鲁士逃兵嚟噶嘛。 哦，逃兵嚟噶，仲玩阅兵， 系啊， 啊真系，即系个爷俾佢激死。好啦，咁咧呢个阅兵之路点解受阻呢？原来国会唔系好批啦， 系啦。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咧而家冇钱，冇钱之余咧，有啲人就话，不如我哋自己募兵啦，咪募款啦，即系我哋咧用你嘅名义私人揾啲你啲 friend 去夹钱咯。 哦， 夹完啲钱，但系问题是，喂，你知啦，你夹到啲钱唔代表政府用噶嘛？ 好似香港放烟花噶， 即系等于，即系等于咁。嗰陣時咧，警察咧未話有啲事咧，跟住咧就向性向嗰啲會捐錢俾喂大佬係性向嗰啲嚇，捐錢俾警察啊，即係你明明個情況就等於特朗普一叫啲 friend 咧，就例如你係邊個，你係俄羅斯遊王，俄羅斯遊王就捐錢俾美國閱兵，咁你死唔死？嗱呢單嘢咪搞笑先， 呢啲情況 好尷尬，但佢冇所謂噶嘛。因为佢满足自己一己私欲，仲有华盛顿咧，好多地方议会咧已经讲咗唔会批条路俾你噶。 哇死啦！咦，啲士兵冇地落地喎。 因为咧条路咧以前俾啲坦克压烂晒，大家知 M1A2 唔系人咁品嘅， 要六廿几吨啊大佬。 咪系咯，但系人哋其实普通嗰啲咧沥青路系十几吨嘅啫嘛。 系啊， 正路你十几吨咩车好劲啊大佬？十几吨你系整五十几吨，你整到路烂晒， 烂晒牙烂晒。 跟住咧附近咧咪好多雕像嘅 statue 嘅，就俾你啲飞机嗰啲嘢咧就。整到缝到咧穿晒窿，上次修补咧搞到好耐工程，所以咧今次人哋华盛顿咧嗰啲官已经话嗱唔制啊，我哋唔做噶，其他城市咧有样学样，我哋都唔做， 哇， 全国都唔做， 杯葛你啊， 杯葛你，所以今次咧佢条路就可能问啲咯， 系啊， 系啦。咁另外咧又要讲啦，呢单其实都唔系新闻嚟噶啦，呢、這个应该大家都估到噶啦，就系、是、咧英国咧近排咧，原来佢哋咧嗰个财政咧都系唔系好得啊， 佢好耐财政唔得咗好耐， 系啊，唔得咗好耐，但系咧 即系戴完钱戴完之后已经系咁还， 一路到而家， 到而家都未还，都未搞掂， 都唔系好得。其实佢已经咧好惨噶啦，佢嘅国防咧已经首先第一咧好似外判咗俾美国啦， 即系前叛国者， 佢系啦， 俾即系自己嘅。嘅外嗰个权啦、啊，嗰、那个防 外 防卫权俾自己前叛国者啊， 真系惨啊， 系惨嘅。 咁咧，所以咧，佢依家跌咧就战机依家自己唔做啦， 系 叫做冇独立啦。 咁 BAE 咪收个档噶啦 ？BAE 冇收档 ，BAE 系油喺度， 系。 但系问题佢唔可以独立做啲乜嘢出嚟，即、 哦、 系、 okay、 每次都要黐人哋咧一齐合作做研发咯。 系 英国都系咁噶啦，例如 Eurofighter 咪就系佢黐晒人哋嚟做，佢、哦、自己唔做噶。嗱，法国有骨气自己做嘛？ 系啊， 佢唔会嘅、哦。 系 英国依家咧，莫才到点咧？莫才到咧就佢法国依家咧，佢已经唔可以咧全面咁维系自己最先进嘅武器噶啦。 系， 于是咧佢点咧？佢就要开始咧就十个煲就九个盖啦。 系， 咁咧买得 F 35咧就台风战机要除役啦。 哇！ 记得我买得呢个舰咧，我有伊利沙伯女王号咧，我就要做胶舰啦、胶艇啦。啊，呢个就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呢啲嘅咩？即系叫捉襟见肘嘛。我有九个煲之后咧，就第十个煲就冇得冚啦。于是咧就大家换嚟换去呢个。咁而家咧最惨就俄罗斯咧北极熊咧，其实成日派图95啊、苏35啊啲成日落嚟嘛，成日落嚟巡视你嘛，甚至乎派嗰啲咧古老战舰落嚟探你嘛。咁一佢就惨啦。咁所以变咗咧，英国其实咧依家有危机就系咧俄罗斯如果全面袭击英国咧，佢可能抵挡唔到啊。 哇！英国真系～ 但系你大家记住，如果英国咧即系抵挡唔到嘅话咧，佢调翻转咧法国啦，系嘛西班牙啦嗰扎，其实你调翻转你又要承受翻晒喺即系英国嗰边嗰个海峡嗰啲嘢， 全部头顶啊嘛。 系啦，德国嗰啲要即刻第一线要处理，所以咧又系告急嘅。咁所以咧北约你要同英国倾下啦。咁英国咧又要脱欧，脱欧咧有个麻烦就 系 有国防问题。咁咧你嗰啲边界要唔要驻军咧？而家唔噶。但而家咪迟啲嚟紧咧，要设翻啲哨站， 系、啊、 要摆翻啲军人啊。 系啊， 我当唔摆战机啦、 啊， 你都要摆人啦、啊。嗱、啊，又系烦嘅，嚟紧仲有好多嘢要倾、啊，又要推出呢样推出嗰样啦。咁咧仲好多嘢倾噶，所以我都唔知点搞啦。好，呢一节嚟到呢度先。